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佳佳他们单位啊，有一女同事，年轻人正谈恋爱呢，老跟她的男朋友啊要这个高档的名牌。佳佳有回跟她说了，你老这么要，就不怕人家说你是高价女啊？她这年轻的女同事啊一点都不在乎，还狡辩呢，说不是有那么句名言吗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所以我这观点就是只有更高，没有最高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这个恋爱啊和婚姻不太一样，恋爱的时候跟男朋友要礼物花的是男朋友的钱，可是结了婚再买礼物，那花的可就是自个儿家的钱了。小何给佳佳拿回一只精美的手表，佳佳却不太高兴，咱们听听怎么回事。 老婆，这只手表是送你的。 今天是我生日吗？ 不是啊。 那今天你买彩票中奖了？ 没有啊。 好吧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外边有什么事儿了，对不对？ 这真没有。哎，你瞎想什么呢？ 那这表多少钱？ 售价大概是3000多吧。 什么？3000多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只表我是不会戴的，这也太浪费了，3000多块钱够欢欢的补习费了。 你真不要？ 不要。 行，好不容易从总经理那儿争取到的，你要是不要啊，就让他送给别人吧。 等等，你说这表是你们总经理送你的？ 当然了，人家啊在商场买东西送的，他太太有名贵的手表了，又看我啊最近表现不错，就送我了。可惜是女表，你又不要。 拿过来，我什么时候说我不要了？哎呦，这表可真好看，和我还真挺配的呢。 您听听，说是送的，对，这佳佳立马就眉开眼笑了。您别以为只有做妻子的这样啊，做丈夫的偶尔也想收到礼物，尤其是等上了点岁数，退了休，一下闲下来，反而倒是需要家里人的关注了啊，更需要了。这不，东北一家人里边这个老牛师傅给了家里孩子每人不少的零花钱，目的呢不是让他们乱花，而是花在自己的生日礼物上。可是老伴儿啊故意逗他，怎么问也装不知道。 500？你疯了？不，你不过了。 瞅啥？ 你给我要回来。 你这 我要回来吗？ 哪有说你给完了东西还得往回要的？你让我在孩子们跟前不是一点面子都没有了？你的面子 值80块钱，顶多了250。 你这个家伙， 我这么一会儿我不在，我跟你说发生这么大事儿呢？你去不去？你不去是不是？我去。 你别说， 说。 毕竟孩子们要用钱的地方很多，是吧？1月20号马上就到了。 1月20号咋的？1月20号， 1月20号马上就到了。你啥日子你忘了？ 啥日子？不就1月第20天？1月20号吗？ 1月 啊， 20号，啥日子？想想。 啊，哎呀。1月20号， 对， 明白了，它不是一般的日子。 你看看这，哎呀， 星期六，双休日，咋的？ 星期六，双休日。除了星期六双休日呢？ 星期六双休日，还是双休日啊？咋的？ 咋的？那就不咋地了呗？我就觉着我心里都憋得慌。 你肉大膘沉的，在这厨房里还不憋呢？溜达溜达， 1月22日。嗯，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，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，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，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，领悟人生。快乐合家欢， 欢迎您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有位哲人说过啊，美好的婚姻是由视而不见的妻子和充耳不闻的丈夫组成的。您要是问了，要是睁开了眼睛，放开了耳朵，看清了对方的真相，婚姻还怎么继续美好呢？答案挺简单，再次闭上眼睛，听听美妙的音乐。婚前跟婚后的比较啊，总是夫妻俩永恒的话题，小何夫妻也不例外。 我说老婆，咱们今儿别看恐怖片了，行不行？ 嗯，平常欢欢在这老捣乱，难得今天欢欢睡得早，咱看一会儿吧。 哎，这臭小子干嘛今天睡这么早啊？ 这两天看的都不算恐怖啊，你怎么还害怕呀？ 不是恐怖片恐怖，是比恐怖片恐怖多了 啊。以前你总说我看恐怖片的时候被吓得的样子总是让你心跳加速，看来结婚以后你是变了。 哎，心跳老是加速，你就不怕我得心脏病？ 没你这么说话的，谁让你老心跳加速了？ 这个星期都看了4天恐怖片了，那还少啊？ 老公，你真的变了。 老婆，其实你也变了，以前你从来都不强迫我。 可是那是因为以前你什么都听我的。 哎，好吧，我投降，那我先吃点夜宵再看总可以吧？ 嗯，可是我没做夜宵啊。 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出去吃。 啊，还出去吃啊？那你还是等5分钟吧。 你5分钟就能做好夜宵？ 不是，5分钟我穿好衣服咱一块儿去。 哎呀，小何让佳佳磨的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。不过他们这个恩爱道路啊还长着呢，等真的老了成了老来伴儿的时候，这些回忆都是美好的。您别以为上了岁数就不斗嘴了，常说嘛，老小孩老小孩，越老越像小孩了，能不斗嘴吗？是吧？宋丹丹和赵本山演的小品《老伴儿》就是从斗嘴开始的。 吃饭了，饭好了，听见没？你吱一声行不？过的叫啥日子？没滋没味儿，没情没趣儿。年轻的时候话多的赶上小喇叭了，现在虎了吧的都变哑巴了，说话就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，多一个字都不给你，那我绝对不是造谣，不信你们自个儿瞧。来了。看啥呢？ 包。 饭好了， 吃。 喝酒不？ 烫。 咱就这么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绷着过呀。 醋。 商量件事儿。 说。 多赏一个字儿行不？ 行。 啊，还一个字儿。你还有啥指示？ 算。 两头够不？ 包。 我不伺候你了， 放 屁！你爱吃不吃？ 说啥？ 哎呀，俩字儿了！谢谢，我说你爱吃不吃？ 你咋的了？ 咋的了？仨字儿了！谢谢，我说你爱吃不吃？ 你看你悠乎啥呀？ 你看你悠乎啥呀？6个字儿了！哎呀，谢谢。我说你爱吃不吃，我对你呀、是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孰可忍神也不忍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要自强自立了，说啥我也不能跟你稀里糊涂跨世纪了，咱俩这关系今天就算没戏了。 呀哎呀， 怎么回事？干啥去？ 刀。 用啥？ 气。 啥意思？ 你。 真假的？ 真。 这家伙也一个字一个字开崩我了。咋的？有钱吗？ 有。 够吗？ 够。 脚下的路还挺长。平时攒那点私房钱我看不够。 私房钱你就开箱检验。 哎呀，自从跟你结婚我就没看过这包，你打开过？ 看。 我看。 看。 不看。 你别那贼眉鼠眼的，有四大君子风度，你看。 不看。 你不看那干啥呢？ 丑。这啥呀？全破烂啊。 嗯，我是收破烂专家，我乐意。 这是啥？ 情书。 谁写的？ 他。 他是谁？ 起人了。 你瞅你那么大岁数，你还起人呢？你丢不丢人？我说什么好？我只能还你一句英文。 啥呀？ 让我不好意思呀、啊。 你那是英文啊，你还我。 不还不行，我得看假呀，偷偷摸摸的还写个情书。我说你咋越来越冷静了，原来是外边有听了。亲爱的丹丹，真不好意思。 嗯， 自从奈艺劳模会上见了一面，回家后我对你一直有电，这不我写的吗？ 对，酸。嗯， 在家你别说。 嗯， 这些年你咋还留着呢？ 嗯，我忘撕了，你拿我撕了。 别撕。 怎的？ 不管咋的，这也是我未成年的处女座。今天看看挺有意思。哈哈哈哈。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，她那美丽动人的大眼睛好像十五明媚的月亮。哎呀，这当时我这文笔呀、啊！ 你还文笔呢？过好些日子我才知道你那是剽窃人的歌词，你说我当时多傻。 当时我多尖呢、 你接着往下念。 不念了。 念 下边这词是我写的。 嗯， 把上边那毙了。 毙啥呀？你不念我念。胆，你是一把菜刀，我愿做一颗白菜；你是一条裤子，我愿做一条裤腰带；你是一张板床，我愿做一套铺盖。管够让你蹬，管够让你踹，你就是把我踹滚包了，我对你也是死乞白咧的，爱你不盖也得办。啥文笔？你说你那会儿就对我海誓山盟的说要爱我一生，怎么还没到一辈子呢就对我一个字一个字崩了呢？ 你不着急要走吗？是我崩你吗？ 我为啥走啊？ 你为啥呀？ 你一天到晚看都不看我一眼呢？ 不是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天天直勾的老看你这张脸，能看出新闻联播来呀？ 是，我知道这事儿都怨我，我是脸也变窄了，个也变矮了，当年的小家人也变成老快了，失去往日血染的风采了，咱俩感情的账单我再怎打折你也是不咋算再买了。 你呀、也别挑我理儿。 怎的？ 你一天能挑出我80个毛病来。 嗯， 你说我少说两句话，你说我变傻变愚了；我稍微对你热情点，你说我格调太低了；我搁家表现表现干点活，你说我在外边做贼心虚了；更有甚者，你说我半夜说梦话，爱上人家莱文斯基了。 但我还是瞎编编，你咋的？ 你不瞎编不没班吗？你啊， 咋的？ 我敢赖啊，爱莱文斯基吗？我真要是赖上莱文斯基了，咱家那小房早就挨空中大击了，就得变成一片废墟了，你知道不？ 你可别说了，你说我这一辈子对你咋样啊？ 咋样？ 你有个病有个灾得个感冒，我急得满嘴都是尿泡啊，又给你熬汤又给你煎药，晚上还得拍着你睡觉，我给你送去那么多温暖，你咋就不能给我点回报呢？ 你没良心。 怎的？ 你忘了前一段你说你肚子疼起不来，我就给你背医院去，这楼上楼下这检查的，又心电图磁共振，又做完 B 超又化验粪，张大夫说张大夫说怀疑肝，李大夫怀疑肾，医科怀疑是宫外孕，你说我问你自己，你说浑身使不上劲，后来专家经过鉴定得出个结论， 啥呀？ 你岔气儿。你说你岔个气儿就把我折腾成那样，你如果你要真有病了，那不把我屁都得吓凉了吗？是不是？你走吧。 咋的？哎， 你要走你就走吧。 咋的？ 我就送给你一个字。 啥字？ 追。 那我也还你一个字。 啥？ 甩。 你要甩我就赖，我粘上你。 你说你都赖上我了，你咋就不能多跟我说个字儿呢？ 老伴儿啊， 怎的？ 咱这一个字一个字是生活积累的精华呀。我说醋，哎，就是这瓶老陈醋；我说蒜，那就是紫皮独头的；我说拍，你给你端蒜泥上来，是不是？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， 啥呀？ 哎， 你呀，你就是这张嘴呀，我这辈子。回就回在你这张瘪巴嘴上了，行，收拾东西，吃饭。 我帮你收拾。 这 样。你说这老破烂都留他干啥呀？这都。 那是你这那么些年前，你记得不？第一回得的那个物质奖励呀。 对，那是我是大会战的时候。 嗯。 那我老能干了，给我发个奖，没舍得穿。我给你一个邮回来了。 当时我正好刚生完狗剩子嘛，今天咱家没有布票的，我就拿它当尿布了。 是， 嗯， 我说咋一股带鱼味儿呢？ 咸带鱼。 哎呀，我的妈，这都留着呢。 嗯。 哎呀，这啥呀？ 你瞅啊。 现票。 嗯。 鸟票。 嗯。 布票。 嗯。 豆腐票。 嗯。 粮票。 嗯。 这留的还有啥用呢？ 这都是纪念品。 咋纪念？ 记得不？ 嗯， 那会儿我是一个月就23斤。 嗯， 俺们娘几个在家不舍得吃，寻思你在前线干重活呢，每个月都给你省10斤，就等着盼呐、盼你回来。结果盼着盼着就过期了。 是那阵儿我还记得、在当时你带这孩子一个月23斤粮，省吃俭用给我优惠10斤。哎，我呢你怕我累着。 嗯， 后来我就为了表达对你的一片爱心呐、不有一首歌吗？我都给编词了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，爹亲娘亲谁也不如单单亲，一下让人斗一个月。 怎的？ 犯错误了吗？ 啊， 批斗了。我不给你写信了吗？我说我上北京开劳模会一个月，开啥劳模会挨斗呢？ 那你咋不跟我说呢？ 我说了，我敢说吗？你正在打月子呢，我怕你奶回去还不饿着了吗？ 你真是的。行了， 别说了， 今天吵一架还整出一段隐私。 我这一辈子就这点事瞒你是吧？ 拉倒吧， 再没有瞒你的事儿，老伴。 嗯，别说了，吃饭吧，都凉了。 你再有一碗。 你粥我一下。 你再有一 下。粥我一下。 老伴儿， 嗯， 老伴儿，老伴儿，到老才是伴儿。 是， 你想想，这么大个世界，地球上就这么多人，就咱俩能凑合在一起过一辈子。这不就缘分吗？ 是。 现在生活好了，咱俩也老了， 嗯， 剩下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。过去论天过，咱现在应该论秒了， 舍不得。 哪有时间你争我吵了？ 好好过呗。 快乐着你的 小范， 别生气， 不生气。 刚刚欣赏到的是宋丹丹和赵本山表演的小品，叫《老伴儿》。老何一家的趣事啊，咱们今儿就先听到这儿。天天为您送去好心情，韩健和您相约快乐合家欢。我代表编辑小蕊，制作吴博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最后为您送上一首苏芮演唱的《牵手》，回见。 因为爱着你的爱，因为梦着你的梦，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。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的追逐。因为是承诺不甘心，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，去说服明天的命运。没有风雨躲得过，没有坎坷不必走，所以爱去想该不该回头。也许牵了手的手，前生不一定好走，也许有两半的路，今生还要更忙碌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